如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记得收在星期二晚十点，何容兴一代降门的足球世界，好好看。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OK， 天天天南咧，我哋即系今晚。是这个特别版、今天这个特别版为什么有这个特别版呢，原先呢之前那三集呢都那几集呢我们都是以录影的形式跟、大家见面的，今晚呢 这一集都是 这一集都 是, 这一集都 是, 是，但是现在这一个 real time 呢就不是，我们真的直播的， 是的直播、 为什么有直播呢，因为呢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呢就有些人要撤走啦， 不是撤管，是 撤走而已，不是撤管， 撤管还在这 里，没错。 但是个问题就是，这么大件事，我们作为天天南，即有关于台湾的事务，我们又没理由下个礼拜再讲， 没错，下个礼拜 又不是我们做的、 这些时事性的事情，即是这么突发时事性的事情，我们知事体大，虽然呢即阿钱呢又要开工啊，张三又要交人啊， 张太不放人、 他怕的耳朵啦他话明要切耳的啦，今天出来就是吧， 这个 趁他咪到仲唔啄他啊，是吧， 不犯就切人， 没错， 张三如果今天离开咪呢就 切耳，切耳，切耳，啊，唔好讲啦。咁啊，钱兄咧继续咧喺佢嘅餐厅度咧要啊坚守岗位，咁冇办法。咁我哋两个咧就都啊，即系今晚咧就直播。咁啊，我哋直播嗰段 嗱，我哋直播完之后呢度就系大概我哋做十零廿分钟啦。咁啊，跟住嗰三节咧就系都系录影嘅， 冇错，睇翻 录影嘅。 咁但系睇咗录影之后咧，即系我成日都即系都参与啦，我查少少。大家俾意见我哋。嗱，譬如话灯光啊，收音啊，画质啊。 背景啊， 背景啊，咁 台灯 声啦， 对大家都 打啲俾意见我哋 ，OK， 俾咗意见我哋， 意见唔系 俾咗意见我哋之余，咁大家咧 改善咧 系 需要钱嘅， 唔系需要大家嘅努力啦，OK， 需要大家嘅努力 ，OK， 咁当然啦，即系你而家咧即系睇。紧呢一个系 YouTube 嘅话咧，咁啊揿订阅啦，咁啊揿订阅之余咧，咁啊当然最好就货金 ，OK， 咁啊要改善我哋嗰、那个即系录影嘅质素咧，希望都大家就真 的都系我哋都系从货金嗰度攞翻嚟咧，改善我哋嗰啲器材， 冇错冇错， 即系讲到尾都系大家 货金 少少啦，因为我哋啲器材咧都系。好土炮嘅， 冇錯 啊！咁但係土炮咧，我哋都希望能夠 保持嘅質素 好啲啦， 保持嘅質素 都要添置一啲比較新少少嘅一啲儀器啦， 冇錯，係 咪 啊？咁好啦，言歸正傳， 係言歸正傳。咁啊嗱，琴日就即係相信大家都知啦嚇，咁啊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咧，即係台灣駐香港嘅一個官方機構咧，咁就有六位七位咧，其實啊， 嗰同仁咧，我哋有三位咧，就系组长， 系 咁两位主任啊，一个特派秘书啊，两个组长，咁啊六位 即系呢个台北派过嚟嘅香港嘅一啲官员啦。咁因为咧就嗱咁，我哋事后睇到啦吓，即系其实呢个一早都知噶啦，因为要佢哋签所谓一中承诺书啊，咁喺站喺台湾嘅立场咧就系唔可以签嘅。咁香港政府話你唔簽，咁我就唔俾個簽證你啦，係咪？咁所以咧就要佢哋喺21號咧就必要離境，即係話今日 他們必須離境。咁原來今日咧係。 即今日 deadline 嘅， 系啦，乜冇飛機？ 系唔系冇飛機？ 即系冇飛機飛去台灣啦， 冇本國籍嘅飛機咁啊， 即系變咗佢哋就唯有即系琴日星期日咧就有飛機，咁所以咧琴日就走先嚇，本來咧今日走都冇遲嘅，咁但系今日冇飛機飛台灣啊嘛， 冇國籍嘅飛機飛台灣， 所以即系唯有係琴日就早早走人啦。好啦，咁啊有好多人就問喎，喂，咁而家 咁點算？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即係台北辦，咁撤走曬啲衙門啲官員咁， 係 咁會唔會有影響啊？ 咁嗱，我哋 簽證啊，我認證啊， 冇錯。 要譬如外國人去台灣都要經香港簽證啊嘛， 冇錯。 咁呢啲有冇影響啊？咁 冇影響。嗱，經過我哋多番打聽。其實咧，即係圈內人士咧，就包括我哋天南啦。咁一早咧都預言咧，即係我哋辦事處咧係都好多波折噶啦。 係，我哋嗰時都講啦，即係走定最可能就掃地嗰個阿嬸同埋個保安叔叔就接你啲信啦。 係，冇錯，佢而家都代接嘅。OK， 咁所以咧，咁但係咧，即係經過我哋多方打聽啦，咁就係話咧，辦事處嘅服務咧係唔會改變。OK， 今日我哋即係再一次去證實，咁咧。就亦都咧，陸委會咧，剛才咧就係大概四點幾五點嘅時候咧，就開咗幾多會啦。咁亦都即係解釋咗嗰、那個，亦都發咗新聞稿出嚟啊。咁啊，講解點解我哋要撤離啊，各樣各樣啊咁樣。 咁佢都要保證咧，就香港嘅運作同埋業務咧，就係 唔會改變， 唔會改變嗱。呢個當然係陸委會單方嘅意願啦。 係。 咁究竟香港政府有冇下一步嘅？ 特區政府 唔知佢想點啦， 唔知佢想點。 咁如果再有啲新嘅措施落嚟嘅話，咁就唔知啦。即係陸委會單方面就仍然為香港嘅同胞，香港居民啦，冇講同胞啦，香港居民咧係繼續服務嘅， 繼續服務。 即係台港兩地嘅服務仍然繼續嘅， 冇錯。 但係唔知道特區政府仲有冇其他嘅招數，要逼令到佢可能業務要改變，我哋唔知嚇。 嗱，當然喺記者會上邊咧，佢都有強調咧，有講咧，就係話，我哋咧仍然係會繼續咧，係支持香港嘅民眾咧，係爭取呢個自由嘅，嚇爭取呢個自由嘅。咁當然啦，即係講就歸講啦，你即係我上個禮拜，我哋都有提到啦。都同啲朋友傾開偈，即係咁講啦。即係中共主動出咗招幾招啦，香港辦事處撤走啦，駐台嘅辦事處撤走啦，澳門駐台辦事處又撤走啦咁。 澳門駐台辦事處撤走啦，咁即係而家暫時就香港嘅台北辦撤走啦。 係，佢唔係撤走駐港嘅官員。 駐港官員撤走啦，咁好啦，澳門嘅駐澳門嘅官員。幾時撤走呢？ 今日都 嗱，今日仲喺度啦。咁我相信即係香港都俾你撤走，澳門嘅一樣，佢交份一宗承諾書你簽，咁你澳門嘅駐台灣駐澳門嘅官員唔簽，都係拉筆，都係執包袱走嘅啫喎。 係啊， 所以嗱，之前咧，我哋個老友啦，阿譚。谭博啦， 谭炮 就话：，你哋香港签唔到，过嚟我哋澳门签。嗱，今日仲得，吓，听日唔知啦，听日唔知啦。 咁啊，瞬息万变啦，啊，咁啊，我觉得咧，即系尊严好紧要嘅， 系 ，OK， 尊严好紧要嘅，即系你事可殺不可辱啊嘛，啱唔啱先？咁你當時咧，即係講解翻個背景咧。2011年嘅時候咧，就雙方簽訂咗一個即係協議，就互設呢個辦事處嘅。咁所以當時咧，中華旅行社咧就改咗名，就變招咧就變咗做叫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就係咁解啦，咁嘅原因。咁當時馬政府嘅年代啦， 嗰時兩岸關係都叫做 和諧啦。咁而家咧，即係琴日走咗之後，我哋啲官長走咗之後咧，咁就呢一個係大陸嘅駐台即係嗰個台辦啦，就發表聲明啦，就聲明咧就支持呢個特區政府啊。咁咧就 咁佢都屌佢乜鳩嘢都支持㗎啦，即係你冚蘋果佢又支持，你拉黎智英又支持，拉嗰47個參加初選又支持， 依法辦事 係佢乜鳩都支持。 總之就一句講曬，依法辦事啊。咁啊，國安法 冇意嘅，老實講呢啲係冇意嘅。 國安法咧就不容觸發，觸碰佢嘅底線。 涉港涉疆涉藏嗰啲嘢咧都唔撚容易。唔容許呢個外國即係嚇， 衰三道四， 三道四嚇，咁佢唔怪咁噶啦。 冇錯，咁啊，雖然呢、這個即係兩岸事務，佢又即係當然係當係一個即係內務 兩岸事務咧，咁佢就屬於國台辦嘅， 係屬國台辦嘅咁。咁但係即係 未來嗰、那個即係台港關係嘅走向係點咧？咁嗱，當然KMT 今日咧亦都即係發表咗個聲明嘅。 嗱，其實咧，即係無論係國民黨又好，民進黨政府又好，嗱，嗰嗱呢兩份聲明當然要出啦。咁、我但係咧覺得兩個黨咧，其實係欠缺咗一樣嘢。 嗯， 應該對香港嘅居民去另外發一封公光信。 嗯， 即係我即係你而家你而家呢個發公光信就係俾新聞界，你唔係針對住香港嘅居民。其實我覺得你應該俾一封信係俾針對香港居民，話俾香港居民聽，我哋會堅守即係中華民國嘅立場，我哋會繼續服務香港嘅居民，直至到即係香港政府唔再容許為止，即係類似呢一類咁樣嘅文咧，我覺得係應該針對香港居民，你係發一個一個公開信。 OK， 嗱咁啊，當然啦，即係港府咧就不斷咧強調就係話，即係台方啊多次咧就干預香港嘅事務啦嚇。咁嗱 ，KMT 嘅重點咧都有提到嘅，佢嘅聲明都有提到嘅，佢就係話咧係民進黨同埋佢嘅政府近年有冇插手香港嘅內務事務咧，外界自有論斷啊。然港府不必在我方官员签证手续刻意凸显一中原则，因为台港双方官员呢应有公平互惠的待遇啊，且台港双方在民国一百年换民互设办事处，当时台海两岸以九二共识内涵呢就是一中国表，当作交流政治互信的基础，我方之一中根据宪法为中华民国，只要我官员依循我方宪法及尊重香港当地的法律，港府以承诺书强调一中等事即是多此一举。 因为你嗱，你因为你如果我哋用翻九二共识讲嗱，我唔理就蔡政府承唔承认九二共识。而九二共識是擺咗喺度嘅話，唔好理佢承唔承認，邊個承認都好啦。喂，你叫人簽一中承諾書，而你呢個中就係你講緊中華人民共和國，咁你顯然係同喂，就算九二共識蔡政府同意承認呢個九二共識啊，都唔簽得，因為你呢個一中係代表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嘛， 係 嘛？你呢個一中唔係話一個中國啊，各自表述佢嘅嗰個一個中國嘅內涵，而你嗰個中國係代表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時候。咁作為中華民國官員，佢真係 佢唔可能簽嘅喎，係咪啊？咁所以嚟講就係話，即係嗱，各位即係一路聽開我哋天南嘅聽眾嘅朋友都清楚知道我哋嘅立場㗎啦，係咪？咁當然我頭先都剛才強調一樣嘢，我哋個尊嚴好重要嘅。OK， 咁啊頭先提到啦，你冇理由要即係大佬中華民國官員簽你呢、這個， 唔係同埋咧，即係你香港政府出嗰個聲明咧，就即係三番四次強調就話，喂你喺呢、這個反修例運動裏邊，你台灣支持，喂呢、這個唔係個政府支持啊嘛，大佬，佢係裏邊有人支持香港呢場運動，同個政府冇關噶嘛，係嘛？蔡英文由頭到尾得把口去支持啫嘛，佢冇實質支持過噶，佢又冇寄槍，冇寄刀。又冇寄錢過嚟俾香港啲所謂示威者，只不過口頭上，哎、我哋 stand by 呢個香港居民，啊、我哋同佢企埋一齊、啊，我哋支持佢自由民主，得把口壓。 咁佢怪責嗱，當然佢有怪責過咧，我哋成立咗個叫台港辦事處， 嗰、個叫台港交流辦事處。咁但係呢個都係提供一個服務啫。嗱、老實講，即係我喺呢度可以咁講，呢、這個台港交流辦事處咧。是沒有用的， 就沒權力， 是完全沒有用的。有好多人打個電話去呢，是不得要領的，不知想怎樣樣的。他真的設個衙門都不知道做什麼的。啊、即係叫做聊表一格，誒、啊，屌你老母嗱，你唔好話我冇啊嗱， 我有啊，我支持香， 我哋支持香港 啱 嚟啦，啲香港人過咗嚟需要我哋幫助嘅話，我哋有電話俾佢打，咪即係打個電話啫，佢完全冇撚實質幫助嘅。 佢話俾你聽，一零一大樓你搭咩車去啦？咁可能方便到 嘅。係啊，我星河咁屌星河死鳩你咩？供經商我又唔撚死你講係咪？所以基本上即係唔好將佢擺得太高嘅層次，但係香港政府又唔係。將呢啲嘢咧就作為哇！如果你支持香港啲咁咧暴徒啊，咁撚嘢反送中啊呢啲啊，喂，其實台灣係做唔到任何嘢嘅。不過你香港政府要揾條藉口要留難台灣，咁其實你唔撚使講其他理由啦。我要你簽一中承諾書，你唔簽就走得。我唔使簽證你就咁簡單啦，唔使拖咩反送中啊，咩反修例運動嗰啲唔使賴嘅。嗰啲冇意義㗎，你拖嚟咁樣啫。我淨係俾份一中承諾書，你簽唔簽？唔簽你啊，唔俾簽證你就得，就咁簡單啫嘛，係咪？所以 台港嗰個交流咧，就我估都係冇得救噶啦，冇得救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嗱冇得救歸冇得救，台港總要民間有交流噶， 冇錯。 雙方嘅人員喺邊個地方，香港人喺台灣發生意外，或者台灣人喺香港發生意外，你都要有一啲官方機構從中去協調噶，係咪？咁你冇咗呢啲機構，咁即係點啊？ 又翻翻轉頭咯，港英政府年代嘅即係半官方機構咯，中華旅行社嗰、那個我據我所理解咧，中華旅行社呢個商業登記咧，佢係冇取消嘅。咁、啊、旅行社牌照 ，OK， 係 唔緊要，咁放翻去嗰度咯，講其實都講都係做多啲嘢啫嘛。 嗱，當然我哋即係 KMT 嗰、那個即係聲明咧，即係都唔希望咧呢一個兩岸事務倒退嘅，特別係而家即係大陸嘅台商，即係台商喺大陸咧係成千上萬 ，OK， 咁啊要借到香港咧就即係提供嗰啲服務啊，提供嗰啲嘅緩衝啊咁樣，咁所以嚟講就話都希望嗱，我哋都寄予咧香港政府啦、特區政府啦，香港係一個多元化嘅社會嚟嘅。雖然今日你即係通過咗個國安法，但係我哋尊重翻歷史嘅事實，過去呢一幾十年裏面咧，無論港英政府年代或者係九七回歸，所以喺呢個回歸嗰個階段裏面咧，係不同嘅聲音，包括左中右嘅聲音咧，喺香港嚟講咧，都係能夠接納到，都能夠咧大家互相容忍情況底下嘅。 嗱咁講啦，香港政府由頭到尾冇話你香港你呢個機構，台北辦呢個機構咧係有冇咩違法行為，有就佢拉人封 條，拉咗啦。 佢而家只係話你民進黨政府支持香港而家呢個啲所謂四好運動， 係 係嘛？佢只係用呢個理由啫嘛。跟住就俾份一中承諾書你簽，係咁多啫嘛，係嘛？所以如果你純粹用呢兩單，第一中承諾書係唔簽得嘅，如果站喺中華民國官員立場；第二嗰、那個所謂反修例運動、反送中又好。以政府的立場，我哋咁撚憎民進黨政府，以政府的立場，佢都係冇支持，冇實質，冇實質支持過香港。 你就睇翻嗱，英國、加拿大、澳洲等等呢啲英美國家啊，所謂五眼聯盟嘅國家，打開大門歡迎香港人去，係咪？ 咁你 台灣有冇？ 英國、 台灣有冇？台灣冇啊！不但止冇，仲要加辣。 系咯，同埋喂嗰個移民政策又根本就未有呢個反修例之前，佢已經有噶啦。系嘛？咁你五百萬加到六百萬，六百萬而家就一年變三年，系嘛？越加越辣， 越加越辣。 嗰度門越閂越窄，話佢反而係幫咗你香港喎，大佬，唔好嚟台灣喎。但系咧，台灣又越收越窄，喂，英美加拿大嗰啲越開越闊，嚇屌！咁你制裁嗰啲啊嘛，吳家產，係嘛？你召翻去住美國啊，住加拿大、住英國嗰啲代辦翻翻嚟，屌你咁樣同佢斷絕來往咁先得。然後咧進一步就屌你將大陸嘅大使館都撤走埋。咁你咪有吉事咯？屌你黑鸠你台湾你做乜鸠啊？ 你为咗缓和或者即系你稳定香港人嘅民心，即、就、系、是、你俾香港人睇到即系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你间接咧系即系破坏咗你嗰个诚信，间接破坏咗你嗰、那个即系、就是、民意啊， 系 嘛？咁我哋希望希望啦，都系希望啫。即系 好啦，总之就即系都一句啦，个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暂时嘅业务系冇变， 冇变噶。 啊即係大家需要簽證、認證等等嗰啲嘢咧，去外國人簽證啊，或者你自己唔喺網上簽，要去上台北辦，要攞個入台證嘅話咧，你照平時 照平時咁做啦。OK， 打電話預約。OK， 因為而家疫症期關，疫情嘅期間咧，咁佢有一啲服務咧，都係而家全部咧轉咗上喺網上邊，喺網上做到嘅就網上做。如果唔係咧，就打電話預約上去林桂，啊，即係啊林桂咧辦理。 如果你打得通嘅話。 打得通嘅，有啲耐性，俾啲耐性。OK， 咁啊，台港嘅關係咧，即係台北辦嘅服務咧，我哋今日查證過，亦都即係多方強調咧，就係話我哋唔會改變，不但唔會改變呢個服務，仲希望能夠咧，即係秉持翻過往嗰個服務嘅水平。 係，咁嗱，而家台港關係咧，我估因為。台灣和香港各設一個叫互策會，一個互 各策係啦，交 長策會啊，長協會啊，咁呢兩個咧就我估係即係其實都個作用都唔大噶啦。咁但係你台港始終有一個嗰、那個叫做協調嗰個管道嘅，咁。將來變成點我哋唔知啦。 當然啦，即係 KMT 嘅立場裏面都有提到啦，就是、希望民間能夠作為一個說客協助咧，就係呢一個解決呢啲嘅問題啦、破冰啦，我哋都即係衷心希望。 台灣啊，香港都好多呢啲台商啊、婦女會啊、慈善基金會啊，有啲呢啲咁嘅組織嘅。咁我哋希望到呢一類咁樣嘅 民間院組織， 組織咧能夠即係透過啲關係咧，同香港政府咧都有一個聯絡嘅機制嚇，咁啊令到即係台灣關台港關係唔好因此而中斷，因為台灣關係老實講。一中斷嘅話咧，其實支持睇大嘅嚇，無論旅遊、文化交流等等嘅嘢咧，都係影響嘅，經濟尤其是嚇，咁、啊、所以即係嚇，我哋都講咁多咧，因為我哋有啲要知嘅嘢，我哋唔話得， 有啲唔知嘅我又唔講得， 唔係我唔知我講唔到啦，有啲知嘅有啲又唔方便講，係咁多。 咁啊，好啦，咁啊就呢一節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咁啊，三次就一早錄影定咧，就大家可以繼續 細心欣賞。 好嘅，再見， 好，再見，拜拜。